谁，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020。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快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听众朋友，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中午前后人体感觉偏热，大部分时间适合出行，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注意防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比较多，受西二环的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呢，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以及菜湖营路一线的进京方向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还有呢，就是西四环的南沙窝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已经排过了丰北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早安，我是夏明。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以为串了啊，这怎么这是我起晚了吗？现在已经到 了，我起早了。 没有，是夏明跑我们这来吃早饭了。 哪有早饭？ 早上 哪能吃饭 啊？今天早上由夏明和我们大家一起在路上陪着各位啊。 哎， 那夏明来了，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今天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啊。 对对对对对，我们要沉迷。 哎呀，就这当然沉迷于我 们节目，就沉迷 那没关系啊。 哦， 沉迷于我们节目没关系， 哦， 但是千万别沉迷于你，千万别沉迷于这个夏明。 可以，有沉吗？ 那个，我们今天早上就聊一聊沉迷这个事儿。 哎， 就是我们一会儿有说到一条新闻啊， 嗯， 说到这个孩子沉迷于打王者， 哎呦 啊，打王者荣耀啊， 哎， 打手机上游戏等等的。哦，夏明，你手机上有游戏吗？ 俄罗斯方块算吗？ 我不，你把手机拿来来，我看看。 是真的，这。 你玩不玩那个？你玩不玩那个吃鸡那个？ 哎，吃鸡真没有 啊啊啊！ 我不骗你，我最近玩了一个还不错的，叫 Limbo。 哦， 啊，非常好玩，就是一个。 人家好，人家好，这还开始推荐开了啊！ 特别好玩，真的。 这是什么游戏？ 这个是一小男孩往前跑，然后不断的死，死了再生。 那不就是魂斗罗吗？ 魂斗罗是有30条命的 啊， 这个无限续命。 嚯！ 哎，今天早上跟大家咱们聊一聊啊，如果咱甭管大人还是孩子 啊， 如果你沉迷于游戏了的话，你要怎么办？ 身边有没有这种沉迷游戏的人？ 对，哎，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沉迷于游戏的经历？ 哎， 然后又是怎么办的？ 哎， 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苦恼，你准备怎么办的？ 哎， 都可以说一说。 好吧，好吧， 好吧， 嗯，想想办法吧。 跟沉迷于游戏有关的， 哎，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是的，主要内容有这些啊。北京市启动了实施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联合严惩，让失信人寸步难行。大帅这样的就寸步难行啊！ 以后我答应你提包，我再也不同意了，再也不守信了。啊，哎，不，下一次是你提我吧。 哎，还有很多内容 啊， 是吧？ 电影人集体回归会让电视剧更好看吗？啊， 哎， 不知道啊。 还有 妈妈王者打得更好，儿子反而没兴趣了。我的天！ 哎，我们可以来听听这个妈妈是怎么办的啊。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这个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您可以打开微信，然后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有可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哎呀，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微信上欢迎你啊。这个都说欢迎夏总， 谢谢，今天客气，今天不卖东西啊，今天不卖东西。 哦，原来夏总的名字是这么来的，我现在就一想，你已经接私活接到这么猖狂了吗？ 不要88，只要188。 还有这个 Your Soulmate 还问呢啊，下面你游戏怎么拼呢？哈， 哎， 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多么有必要。 我们今天卖的就是这游戏， 听到游戏你都想要问怎么拼，一看你就是个沉迷游戏的主。 哎， 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没有过沉迷于游戏的情况，又是怎么办的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学习。从即日起到5月31号，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工作正式开始。日前呢，有部分家长反映说操作不畅，对此呢，市教委提醒家长，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开放时间内都可以采集，采集的先后顺序跟入学先后顺序没有关系啊，建议大家不必焦虑，错峰登录进行信息采集。 哦， 别都跟那种抢电影票似的，还以为是这个排队似的，先到先得嘛，不是的啊。 哦，对， 不要都挤着开始的那几秒钟开始抢， 是是是， 你当然不畅了。 是是是。 对吧啊，市教委强调，北京市中小学生电子学籍系统将会依据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确认的入学结果建立新生学籍，不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不能建立学籍，无法正常入学。那北京市教委提醒家长，在平台开放时间内可以采集，然后采集先后顺序与入学先后顺序无关，所以再一次去跟大家强调一下。 好吧啊，这就是别排队排成习惯了。 是 啊，一见有什么事呢，就赶紧上去排去。 哎， 啊，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啊。 嗯， 再来看看吧，北京高中合格性考试昨天起网上报名了。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合格性考试。 嗯， 2018年的6月，北京市的高一学生将迎来首次的新高考改革后的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从昨天开始一直到5月17号，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是正式开启了。学生可以参加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念着都头疼，生物八门学科的合格性考试啊。合格性考试的成绩呢，只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记录，不免考不补考。我的天，据悉2017年普通高中高一学生的注册信息将由全市的中小学生的学籍管理云平台提取，社会考生呢则通过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入到2018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网上报考页面。 我跟你说，夏明，你要是现在参加高考，你都未必报得上名，你知道吗？ 我还是先排队去登采集一下那个小学系统得了啊。 哎，我终于知道 啊， 磊磊为什么今天要请假了。 哦，去看 参加高考去了。 哎，登录到那个页面啊，2018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网上报考这个页面，自行的注册新用户，并且填写相关的信息，完成网上的注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月的17号，考生均可以由学校组织或者是单独完成网上报名。 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啊，每年几乎是这些事情就是完事儿截止之后呢，总会有各种新闻爆出来，比如说由某某考生由于粗心大意怎么怎么怎么样了，由于粗心大意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对吧？然后造成了一些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些事情，又是各种给你特批改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咱们在报考的时候，咱们在填写的时候就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如果你这事儿你都不上心的话，你说你要干啥？ 我另谋出路。 哎，干什么？ 我去电台做主持人去，向大帅哥哥学习。 那你得看看你的信用合不合格。这得信用合格，你不能瞎说，是不是？ 这不能向大帅哥哥学习。 来看看啊，这个最近跟信用挂钩的相关的新闻也出来了啊。近日，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五月起正式实施的《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进行全面解读。那据介绍，所谓公共信用信息，就是指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当中形成或者是掌握的，能够反映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及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的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包括基本信息、良好信息、不良信息三部分内容。以自然人我们举个例子啊，以自然人为例，那他的基本信息包括下面的内容啊， 姓名， 姓名，下名啊， 身份证号 370222222222啊，然后呢然后学历，这个小学啊，学位幼稚园啊，然后呢就业状况，失业啊，职称，这个副级啊，然后那个资格没有等等这些信息。那信用状况不良的自然人还可以被限制担任单位的高管啊，就比如说要提拔下名当台长， 没有，就当不了了。 对，就你看，你为什么当不了台长？就因为这些问题啊。然后你在申请银行贷款呀、坐飞机啊、高消费啊等等方面，都是要受到限制的。要给媳妇儿哎买个包，不行啊，对吧？买个驴牌的包，你不行啊。 我的天呀！ 是，所以你得注意信用啊。 好嘞， 比如说你们卖东西的时候要注意。 我都失业了，我这今天刚上的岗，真的是。差点信用怎么了？ 对，所以哎，这个你知道自己的信用状况吗？ 当然知道了，特别好， 是吧？ 走哪儿贷款都能贷下来，五块五块的批，开玩笑呢。 好吧，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 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是北京市的献骨髓的志愿者，目前已经超过了13万人了啊。日前呢，北京市红十字会公布了一组新的数据啊，截止到目前，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的入库志愿者已经达到了 13.1 万人，有304位志愿者成功的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中华骨髓库呢，北京分库是在2001年成立的，当时呢也仅有万余人的这个志愿者报名参加。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目前呢我国血液病的发病率是就是每十万人就有 5.68 万人会得这个病，也可能是 5.68 个人啊，没这么多。每年患血液病的人大概是八万人左右，一半以上都是儿童。而且呢，这个负责人还说了，骨髓移植不是抽骨髓，而是通过注射动员剂，把这个造血干细胞呢，这个动员到这个外周穴当中啊，提取出这个造血干细胞。 哎，我觉得下面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10万分之5.68。如果是100,068万的话，也就是说是二分之一，就是咱俩站在一起做节目，就有一个人，就是你就是血液病，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哎， 就是蚊子叮了不算。 对， 十万人里边有 5.68个人，应该 将将不到六个人。 对， 但是这个发病率也算高的。 对啊，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几条消息啊。第一个就是从5月9号开始，北京市将出现一轮轻度到中度的污染过程。北京从本周开始呢，北京市的环保部门聚焦重型柴油车，加强执法检查力度。我们了解到，在执法过程当中呢，针对外部和本市的重型柴油车经检查排放超标的车辆，将会纳入排放超标车数据库。排放超标的外部车辆在复检合格前都不予办理正常的进京手续。还有一个跟扣分有关的啊，开车有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贸地区违法停车高限处罚，一律200块钱3分。 哎呀， 哎呦我的天啊，目前呢朝阳区的交通委这个出消息了啊，朝阳区启动了国贸地区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很多部门呢联合对国贸桥到大望路桥的非法运营车辆、违法停车，还有游商摊贩等等违法集中的行为进行了一种治理。 嗯， 一个多月呢共处罚各类的违法行为大概是5000多起。目前呢这个地区呢已经统一实施了高限的处罚，对各类的违法停车一律200块钱扣3分。 哦， 而且呢这个区域已经加装了20多个监控探头啊，对这种违法停车是实时监控，所以呢您只要停在这儿200块钱3分、啊、 哎，目前大望桥已经安装探头了，每天能抓拍违法停车号牌50多个。 如果想在这附近停车的话啊，赶紧发送这个您的需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以5块钱一个给您提供消息啊， 笑给您笑跟您说啊。如果您听了我们今天节目，您就算赚着了。当然，在哪儿也别停车，那是最好的。违法停车是最好的。哎，这个还有朋友表达了对于夏明的爱慕啊，鱼儿就说了，夏明我非常佩服你，当某个嘉宾说话傲慢时，为了我们广大听众你表现得非常好，非常有素质。谁呀、啊、 哎谁呀、啊、我们的嘉宾都很傲慢。 啊，这要是高磊肯定就说是谁了。接下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您有没有过沉迷于游戏的这种经历，然后呢包括您就是有怎么戒除它的啊，或者是怎么来处理的， 是 啊，包括您将会就身边有没有在正在经历这种事情的， 嗯， 你们将会采取什么措施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来看一下 Frank 就说了，游戏这个东西啊，除了特别没兴趣的，谁人不会沉迷于其中呢？开始沉迷各种游戏，手机里、pad 里恨不得2瓶3瓶都是游戏。现如今手游和我们之前的红白机是完全有根本上的区别的。以前沉迷于游戏只是浪费时间，现在沉迷于游戏是时间金钱两浪费。尤其是现在国内这有某些游戏商啊，简直了，全都一个套路，花钱各种勾搭你花钱，为了一个游戏投入几万块钱那都是正常。所以摆脱沉迷的方法就是看看你的钱包。不过最近吃鸡这个游戏吧，哎呀，就说着说着前面你就大气凛然，你知道吗？ 打脸是吧？ 哎呀，就然后自己啪啪抽自己两巴子。 哎 呀，我就天生有一颗沉迷的心。 哎， 这我真的够了。 我觉得这个张逸飞有一个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哦， 啊，他说这事儿我有经历啊。我亲戚家有一孩子沉迷网游已经快疯了。 哦， 我说哎，你把这孩子给我吧， 啊， 来我这儿住一住。 嗯， 我们家里高配置电脑、机械键盘、 哎呦、 电竞座椅、雷蛇耳机，什么都有。哎呦，那孩儿疯了！ 哦， 我天疼啊！我的天，我跟他规定了啊，每天早上9点啊定点起来打游戏，晚上7点之前不许离开电脑。 哦， 每天装备必须升级，升级提升10级。 哦哦哦， 金币呢是必须打够一定的数量，不然就一直打。打不够你不能吃饭。 哦， 一周之后孩子看见电脑就吐。 哎，我觉得张逸飞这个招挺狠的， 是 不是？就是哎，我发现就是他说的这个我特别有同感 啊， 就我也是特别是沉迷游戏那种的。我以前老玩撸啊撸 啊， 你知道吧，就是王者，不是叫哎那个就是英雄联盟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英雄联盟， 老玩那个，就后来有几次吧，我就豁上了，我就以前老压制着玩，不能让自己沉迷，不能让自己沉迷。有几天我就说妈豁上了，然后我就开始天天玩，就一天从早上醒过来就开始玩，到最后真的吐了， 哦，就不想玩了， 哦，真吐了，就真 厌烦的 啊，觉得好无聊，就这样。 哦， 我觉得这个法当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啊。相当于可以借鉴一下， 但是有的真的就这么玩啊，真的最后也能玩出点什么来 啊，就是有可能真成一个行家。 我身边有一孩子，真的人家玩成职业选手了，现在年薪也小， 哎， 小百。 你少来，这个叫凤毛麟角 啊，对，非常之少， 对吧？ 10万人里边就5个。 5.68。 哎，5.68， 那个半个可能还没成。来，当然我看到还有一条微信让我特别的这个高兴啊，就是哆啦 A 梦说了，谢谢帅哥一语惊醒梦中人。昨天呢，这个就是哆啦 A 梦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跟他媳妇吵架啊，两个人因为减肥吵起来了啊，然后后来我们昨天跟磊哥，我们两个人给他开导了一番，他说按您说的表达了，我不会因为他胖就不爱他了，以后老公不光支持你，还跟你一起努力减肥等等，我们现在和好如初了。怎么样，我们这节目 就他们俩人还能劝我的劲，他们一般都是劝和劝分不算不劝和的， 这不偶尔劝个和也可以的嘛，积点德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热点消息啊，文化热点啊，咱们来关注一下电影人集体回归这个事儿啊。 哎， 五月中旬开始呢，电影人将会集体回归电视剧，你像影帝秦昊参演的抗战剧《誓言》啊，在江苏卫视播出， 好演员。 哎呀，十号，张涵予领衔的古装电视剧《天下长安》将在央视一套播出， 好演员。 五月十四号，陈坤和万茜主演的谍战剧《脱身》将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播出。 哎呀，好一对演员， 对吧？然后一直持续到九月啊，大帅演的《奋不顾身的爱情》将在繁星戏剧村上演， 还没啥看的， 真的没。不是，你应该说一句好演员呀，对不对啊？对，还有一波电影人正在回归的路上，其实包括曹操的姜文， 哎呦， 大明王妃的汤文， 火 啊，还有这个什么叫帝皇业的章子怡， 哦呦 啊，还有正在拍摄当中的倪妮、陈坤主演的奉权叫义天下， 哦呦 啊，栾天下应该说啊， 啊， 还有这个以及将指导美剧《帮派之战》的王家卫， 呵， 哇，高冷的电影人为什么都回到电视剧的怀抱了呢？ 我跟你说一说啊， 啊， 决定他们进入到电视剧的怀抱， 嗯， 都是市场。 哦， 啊，市场决定的，他们需要啊。 哦， 2011年以来，中国电影票房虽然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看一看各种榜单啊，以上影人的代表作是非常少的。 嗯， 章子怡同志最后一部作品是2016年拍摄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啊， 嗯， 这个确实这片子不错，但最终的票房不多，1.23亿。还有像周迅啊，《明月几时有》首周的票房也只有3000万。 哎呀， 姜文老师的不用说了，当然马上就要上了，有一部是吧？ 嗯， 这个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但是这产量太低了，过去20年只拍了5部电影。 嗯， 所以呢，这大咖们的一线的大咖们也都这样。 嗯， 那咖位不高的演员想在电影里边出头，那太难了。 是， 另一方面呢，近些年来国产电视剧的投资啊是急剧的增加。 嗯， 周迅回归电视圈的《红高粱》当年投资了1.5亿啊。 嗯， 当时都是我的天哪！但是现在啊， 哎， 这样的投， 哎呀， 这样的投1.5亿啊， 啊， 就是标配了。你像白鹿原， 嗯， 2.3亿， 嗯， 军师联盟特别棒， 嗯， 号称投资了4亿， 嗯， 范冰冰，冰冰的《八清传》投资5亿， 哎呀好， 还有马上啊，说是目前亚洲最大单体投资影视剧，姜文出演的《曹操》说有7亿， 哦， 哎，所以你看这边是有这个是吧？ 嗯， 你付出的差不多，但是你回报的很多 啊， 这演员的片酬也是很高很高啊， 嗯， 一般电视剧的片酬在5000万到8000万，远高于电影收入，所以很多电影演员呢也回流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嗯。我们希望这7亿不要6亿都给演员，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沉迷这件事情。 哎， 傲气 来做个好汉子，看看大家都怎么办的啊啊！ 天天拿这歌自省是吧？这就是我的座右歌。 哎，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Tina 啊，她说了，怀孕的时候呢，在家待产休假，然后呢就沉迷于玩斗地主了 啊、哦。 你这肚子大了，哪也去不了呀，自己在家也无聊啊，就天天冲豆子，然后呢、 哦、 除了睡觉都在斗啊，直到生了我家小公主，到现在都七个月了， 真棒、 啊，再也没有玩了，不是戒掉了，是根本没时间呢。所以你说戒沉迷的办法就是生个孩子吧，是吧？ 哦、挺好啊、 哎， 这有生孩子的，也有说找一女朋友的啊。 哦、 结远田磊说了，我那个时候玩 WOW 啊，一天上班八个小时，下班八个小时， 嗯， 上班八个小时全玩。您在哪工作呀？我妈说我在家就跟空气一样。 哦、 后来我戒了，方法就是找一女朋友。 哎呦 啊！跟团队里边人还告别呢， 嗯， 单身啊，单身猫们， 嗯， 我有女朋友了。 就你、啊、不是你上班八小时，下班八小时，你玩游戏，你是怎么找到男女朋友的？这个是个神奇的事情，对不对？ 是哈， 对， 这已经十六个，可能不睡觉 哦，晚上半夜出去找女朋友， 哎，聊 QQ 什么的啊 啊，他说这他都还说了一个什么？跟团队人告别， 团队告别说，我有个大 boss 要打，首档的奖励就是一个红本本 哦、 啊，就是我们要去抢那红本本去了、啊。 对对对，这个大 boss 可是现实当中的活生生的大 boss 啊， 厉害了。 来，再来看一下这个 Dinger Dragger 什么歌，反正说了这个 WOW 就是魔兽世界，你瞧你念的，你多外行、啊。 一看我就不玩游戏， 哎，少来，我跟你说，我不信你不知道魔兽世界。嗯好，再来看小勺说了，有没有像我老公这样的专门玩游戏挣钱的？ 厉害 啊，玩挣钱的游戏的 厉害， 就连游戏名都叫财迷老彪。 哦， 我们家一年的米面油是，哎，这个不能，我看啊，这个哦，他的游戏里的名叫财迷老彪啊、 哦， 不是这款游戏的啊。 哦， 反正说，据说还能挣点外快回来啊。 哦， 这也算是高手吧。但是大家都 性价比不高啊。 对。 嗯，这我知道， 可能他挣回来的油米面啊，赔出去的是车， 真是你被他骗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向大家做动 力，我好好。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啊，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旷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改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零元得，详询1008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黄金的指数啊。昨日国际金价开盘于 1313.19 美元后小幅上涨至1317美元，随后金价转跌，美元指数突破93关口后加大涨幅，那金价承压下跌至1305.95美元后快速反弹，终收回全部跌幅啊。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315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白，菜白至臻翡翠记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以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白首饰开启，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好，我是大帅。 各位早安，我是夏明。 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天气要不再来一遍。 还有人说这糊涂旁观者说，二位爷你们今天要搞什么？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就是怕我们两个人说话，两个大老爷们儿是吧，把静桥叫出来再说一遍啊。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说一说你曾经有没有过沉迷于游戏的经历， 是， 然后你是怎么戒掉的啊，或者是你到现在还没有戒掉。哎，包括如果就是你现在身边有没有正在经历这样事情的人，他们将要怎么做，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北京文艺广播语义说了，说我以前特别爱玩游戏， 哎， 最早像什么传奇啊、地下城与勇士啊，好多游戏账号，我都是高手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瘾就不太大了。我觉得网瘾是一种年龄的特征，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不怎么爱玩了，自然就戒掉了。 哎，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如何去控制它，对吧？你看嚣张的张就说了啊，我姓张，嚣张的张就说了，之前沉迷于网游天龙八部。哎，你听过这个吗？ 没有。 下面你玩网游吗？ 你看我都没玩过，我们那个年代啊还没有网游出现的。哎呦，我们那时候都是 CS 啊。 CS 算网游吗？ 对对对， CS 是 也算网游啊， 网络对战嘛，对吧。那个他说天龙八部那个时候说恨不得天天泡在里面，零花钱几乎全花在里面了，要不是我妈拉着我爸打我，我就毁了呀，现在想想真是挨打值了。但是我从这条微信里我也看出来了，你妈是个高手，不自己打，拉着你爸打， 真是亲儿子呀。知道爸爸手重。那个海明威，张海明威说了，说好些日子不来互动了啊。说起沉迷这事儿吧，我好像还真没有。 呀， 哎，怎么办？是不是我太平凡了？ 你说， 哎， 你这 今天 不是 今天咱聊的叫沉迷游戏？ 对对对， 我觉得这事儿吧，两说啊。反正我觉得不好的就是弊大于利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人是应该有一个沉迷于一件事情的，就是有一个深度爱好 啊。对对对对， 对吧？ 我们也聊过的深度爱好。 对啊，比如说我个人爱好啊，就是比较深度的，我喜欢攒兵人。 攒什么？ 就比如说1:7大小的大帅，这个当然我不要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比如电影人物。那个像那个什么， 就买假人吧， 钢铁侠，对，你们俗称的假人。我就喜欢攒那个，就感觉自己攒了一个蜡像馆似的。 其实基本上就是变态电影当中都会有这种人出现。 就我也是男主呗。 哎，接下来看看啊，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就是正在解决的或者是沉迷过的游戏啊？所以说， 小海说了，00届的大学的时候沉迷于网游不能自拔，我包夜啊，连续30多天， 哎呦， 我的天呀！最后呢，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封校了，出来太费劲， 然后就网瘾就没了。 哦， 后来也上网，但是完全可以自控了。近期治愈别人沉迷，第一个案例，沉迷于斗地主的我爸。 哎呀，好。这个由于长时间一段时间的隔离以后再回来，突然发现陌生了。哎，还有耗子扛刀追老猫说了，这个话题太有意义了。当初我们几个人成天成宿的打游戏，在学校里都想的是怎么跑位，怎么打战术，然后显卡被我玩烧了，家里不给换，然后就戒了。 哎呀，王林也说了，生完二胎我就没再玩了，以前我是队长。 哎，其实这几个都会有一个特点，叫突然死亡法。 哦， 就是玩着玩着正在很热络的时候，突然给他给生 截掉了， 截断了。 哎，客观上的截断 了，隔一段时间以后，他突然就不再那么想玩了， 那就是快刀斩乱麻。 嗯， 对不对？一下咔嚓了，什么事都没有。 说的好像再也玩不了其他的似的。 关于咔嚓这件事情，可以听我们周六晚上的节目。 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继续互动聊天。 哎， 说一说曾经沉迷过那些游戏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最重要的说一说您最后是怎么戒掉它的，包括如果沉迷给您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嗯， 我们给收音机前可能正在经历相关事情的一些朋友们一些怎么说呢？启发。 哎呦，我一来怎么这节目这么正能量呢？ 我告诉你，已经被你带邪了好多了。本来我们这节目天天，我跟你说啊， 歪到一定尽头就得再歪回来，你知道吗？ 否极泰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夏明，考你个题 来， 就是上我们节目的都要参加一下考核。 好， 接下来这条这个30秒钟的新闻，请您以大气范儿来为大家播报一下。 好， 我跟高雷我们都已经挑战过了，好不好？ 第一个字儿是什么来着？哎， 啊， 这个是好事儿， 好事儿是吧？ 而且我挺喜欢他们家的。 哦， 上汽荣威又出了一款名气大将，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它以豪者自豪的自信广受关注，刚出江湖就以两大重举向众人证明实力，先是成功挑战坡度32度的 Magos 冬奥会冠军赛道，再是成功征服中国最难超级的大回转冠军赛道泰晤华尔兹雪道，以勇者姿态挑战不可能，展现其卓越的驾控性与越野性。 下面你哥把那个英文单词再给我读一遍。 Mogos， 应该叫 Mogos。 Mogos， 哎，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是吧？ 哎，这事儿一定要关注一下。 登山家夏伯渝先生， 嗯， 他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消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这些天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关注夏伯渝先生的这个登顶之行啊。那双腿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已经于当地时间昨天抵达珠峰的 C1 营地，休整之后呢，向 C2 营地进发了。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前方记者徐杰婷发回来的报道。 1975年第一次登珠峰，夏伯渝将睡袋让给了丢失睡袋的藏族同胞，自己却因冻伤双腿截肢。1993年罹患癌症，夏伯渝却决定再登珠峰。2014再临珠峰，遭遇雪崩。2015三登珠峰，地震受惊。2016四攀珠峰，狂风裹挟暴雪而来。面对94米之外的峰顶，夏伯渝的心中依然有梦。 2018年70岁高龄且靠双腿一只第五次向珠峰发起冲击的夏伯渝，到底能不能站在群山之巅？答案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与北京文艺广播、北京体育广播的夏伯渝五登珠峰特别节目之中。 夏老师在尼泊尔当地时间5月8日凌晨3点钟的时候，从珠峰大本营 EBC 出发，一行是7个人，其中有5个是夏尔巴人，另外还有一位是中国的摄像师。大概在当地时间11点10分左右，夏老师的团队抵达了 C1 营地。目前夏老师的身体状况是还不错的。据了解，夏老师的团队会在明天天亮左右离开 C1 营地，向 C2 营地出发。C1 营地的海拔大概是5950米，C2 营地的海拔大概是6400米。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 ，C 营地跟 C 二营地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800米，攀登所需要的时间要看天气和道路等情况啊，大概得3个小时左右。那预计夏伯渝将从这个5月12号或者是13号向顶峰发起冲击，我们将会持续的密切关注，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其实当我在看到这个距离，在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2800米， 嗯， 其实就是1公里多一点吧，不到 1000米就是1公里哈。 啊，对，两 不到3公里。 哦，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去登珠峰吗？没 容易走回来，知道吗？ 对不对？我说这2公里、3公里多一点。 对，不到3公里。 3公里多一点。 不到3公里，而且走3个小时还是保守估计。 哦。 因为我可能你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儿。 嗯。 原来去西藏的时候，最高的海拔我们去过5400。 哦。 而且我们在上面换轮胎。 哦。 因为我们是组织车队。 嗯。 轮胎爆了。 嗯。 爆了之后没有办法，只能在那儿换。我们基本上就是拿一个钳子，我们歇一会儿。然后搬一下轮胎，挪动大概1厘米左右，我们歇一会儿。 嗯， 整个换完我们大概用了1个多小时，而且还是全靠当地我们的导游，全靠他，我只是他自己在那儿弄，我们只是第一扳手，都已经脸都发紫。所以在高海拔地区长时间的待着是对人是一种本身身体就是一个极限的挑战。 所以啊，从这些侧面也再一次向我们证实了夏伯渝先生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是的是的。 好的，当然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夏伯渝先生的最新的登顶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全民运动吧，好不好？ 好。 北京市运动会群众比赛启动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啊。 哎呀，特别好。近些天呢，北京市第15届啊运动会半程马拉松比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了。群众乒乓球比赛呢在北京的平谷体育中心举行。这两场比赛为北京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是拉开了帷幕。 嗯， 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到啊，本届北京市运动会的竞技比赛将于7月到8月举行，群众比赛呢将从现在已经开始了，5月到8月开始举行。 哎，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比赛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了。那本届北京市运动会参照第13届全运会的赛事组织模式来增设群众比赛，在竞技比赛28个大项、30个分项的基础上增设了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拔河、柔力球、健身气功、风筝、门球、操舞、空竹等14个大项、24个小项的群众比赛，让更多的体育爱好者登上舞台来展示健身风采。来，下面你说这几个项目你哪个行？ 我经常玩。 你说你玩哪个？ 风筝啊。 被人放啊。 那能放上去也是功夫呀，我告诉你。 那个你真的就风筝你行吗？ 哎，不是，说句实话啊， 嗯， 前四个都会玩的。 足篮 乒乓羽毛都会玩的。 都会。 其他的吧就差。 我觉得你最适合去拔河。 拔河一般我都是后缀的。 哎，对， 哎，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吧。马布里啊，日前篮球球员马布里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了一张照片。 哦， 啊，照片里马布里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显得是非常的兴奋啊。 哎呀， 马布里作为 CBA 最成功的外援，帮助北京首钢男篮四年夺取三个冠军，尽管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转投北控，但他的成就已经被北京这座城市铭记了。 没错， 对对， 没错，我们永远记着老马啊。而且呢，老马也说了，说退役之后呢，我特别愿意为中国篮球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啊，这个现在篮协主席姚明需要我的帮助，我随时乐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哎， 帮助中国篮球新一代球员快速成长。 左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都曾经有过怎么样沉迷于游戏的经历，又是如何戒掉的呢？啊，侯天硕说了，我有一阵特别沉迷于王者荣耀，就是那种不上王者不休息那种。到后来呢，就后来有一次和女朋友去一家店里买东西，发现手办就和夏总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你看看， 就成了我俩的共同兴趣， 你看看， 但是钱就花的更多了， 你看看， 说每一个都要好几千块钱，不过好歹能落下个东西，而且天天回家看着真是开心， 你看看成熟了， 哎呀， 你看看 你们越来越幼稚了。哎，这玩意儿是不是真的挺花钱？ 确实， 手办是吧？ 好一点的限量版的，一般它都是只发那么多。 它为什么那么贵？ 确实做得好啊，它的头雕啊，它的手啊，整个包括那个不同公司的它的风格也不一样 啊、 而且这个东西是得买授权 啊、 人家一方面是手艺好，确实好，主要是在头部头雕那一块、其他确实是你得买授权，比如说我做一个乔丹的，乔丹您得授权它。才能做，所以这个也花了一部分钱。 哦， 哎，这个攒起来挺有意思的， 哎、 特别好，特别好。啊、 别被下边人带坏了啊！净教我们这些花钱的玩意儿。 哎，说说这个吧，这个听起来有点伤感的。木头人说了，说到沉迷游戏，那必须是魔兽世界。大学期间约着小伙伴天天玩。 嗯， 我觉得吧，如果没有之前说的那些突发事件，那么队友就很重要了，对不对？约好几点上线，玩到几点，伙伴们都下线了，自己玩什么劲呢？ 就没劲了， 对不对？ 啊， 最吸引人的就是网游啊，最吸引人的就是和队友们并肩作战的感觉嘛。 嗯， 但是工作之后大家都忙了，就没时间约着一块玩了。自己玩吧，也就是玩一情怀，也肯定不会沉迷了。 哎呀，他这也算是说出了很多人的这种心声和感觉， 也算成熟， 就当年对成熟了。 哎， 当年一起战斗的兄弟们，现在都已经老婆孩子一家人了。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百余名优秀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与各专业台领导、行业专家、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会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多角度考核选手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于5月份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利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特别好。 你有去当评委吗？ 那个冰人呐、 啊，是啊。 来， 啊， 这看下一条吧， 看别的啊， 嗯嗯， 古装宫廷剧《宫廷宫心计》啊， 哦， 《宫心计》人家叫《宫心计二》，叫《深宫计》 啊，哦， 将于5月21号在哪儿呢？腾讯视频开始独播了 啊。 这个《深宫计》的故事背景啊，是在大唐的中兴之时，嗯， 哎， 啊，这个像什么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之后，哦，表面上太平盛世，但实际上朝中人啊都是各怀鬼胎， 哎，等等的，反正就是一副深宫里的计谋， 哎，就是勾心斗角， 就叫《深宫计》， 哎。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5月2号和3号时光南的歌剧《伤势》作为仰望高峰系列演出剧目在保利剧院成功的演出，5月9号另一部歌剧《楚庄王》将会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对于《伤势》和《楚庄王》，该剧的导演陈蔚表示各有不同的展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再来看一下《遇见爱》经典影视金曲音乐会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3号晚上在中山音乐堂与观众见面。据了解啊，音乐会的曲目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影视金曲，比如说《我们的贵客》啊，选自这个《美女与野兽》，还有《今夜爱无限》选自狮子王，重拾旧爱啊选自《K 歌情人》，怎么都没听过。 回去补补课啊。再来看关注一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摄影师拍北京活动在京启动，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10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0位摄影师啊，在今后10天用镜头记录北京故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聊一聊吧，您曾经沉迷过的那些事情，然后又是如何把它给消解掉的呢？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来来来来，看看啊，大家还有沉迷什么样的游戏啊？ 哎，我觉得有的挺好的。你看艾米说了，我能说说我们家初一的娃吗？ 哦， 现在是沉迷于打篮球啊。 哦， 每天中午1.5小时不吃饭打篮球，下午4:10放学，6点才能出来，也打到6点、 哦， 现在已经从一个小白脸变成小黑脸了。 对 啊， 无论干什么都要先来一个扣篮动作。 哎，他这个最起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好的， 绝对的， 对吧？ 小孩打篮球特别好。 当然 教你一招啊， 嗯， 家里边不是有那窗户的横梁吗？ 嗯， 您没事让孩子在那滴溜滴溜， 你可别把窗户给他弄下来啊！ 哎，小孩没多沉 啊， 你滴溜滴溜能长高。乔丹就是那时候滴溜着，一个夏天长了20多厘米。 嗯 啊， 这个来看一下，这个下他说有位同的朋友就说换一下名，怀念知道， 谢谢 不知道和那个娱乐72变。啊，对，怀念 啊，等会儿 听到了我们出发吧，我就立刻转台 啊。说更对，他说就听完我们出发吧， 听完呢， 我们就立刻转台。 哦， 他喜欢我们的节目， 真是别因为大帅不听这节目呀，是吧？还有好多人呢， 后面好多好节目呢啊，大家就多多发掘 啊。 来，还有这个启程说，之前玩王者荣耀，每天晚上11点就想玩一把就睡觉，结果不断的输，就想赢一局再睡，赢了一局又觉得不过瘾，然后于是就每天打到2-3点钟，不仅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身体也吃不消，后来一咬牙把游戏删了，再也不玩了，他就彻底戒了。 鼓鼓掌，鼓鼓掌啊！最后报个路况啊，这是感谢红鱼，他说了南六环大兴去通州的方向，慈各庄桥的红绿灯坏了，红绿灯坏了啊！从这儿走的同志们要注意。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这个继续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啊，我们先进到广告。 上汽大众途昂1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王北京市电力公司。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儿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 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最近的这个旅游天气情况吧。 今天就北京来说的话，是天气还是以晴为主，这个大气透明度是比较好的。天气呢对大家的出行比较有利。不过今天这个天气也有两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一个呢是早晨气温偏低，而中午前后呢气温又会比较高。今天早晨这个最低气温普遍是12-13度，这个出门早的时候呢感觉天气是有点凉，但是呢今天这个光照好，气温上升快，到下午3-4点钟啊，这个最高气温能达到一个29度左右，这个比昨天的最高气温呢要高出3-4度，是最近20天以来这个气温的一个最高点。中午前后天气是比较热的，要注意这个多喝水。第二个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中午前后这个紫外线很强，预计今天这个紫外线的强度能达到5级，这是指紫外线里边一个最高的等级。外出活动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要注意这个遮阳防晒。另外今天傍晚以后呢，天上的云呢会逐渐的多起来，扩散条件会有所下降，好在是这个下降的程度啊是比较有限，这对大家的出行呢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这样的话明天早晨这个天气感觉就没有今天早晨这么凉了，因为今天早晨最低气温是12.4度，明天早晨咱们预报的最低气温是16度，这样的话气温这个明天早晨要稍微高那么3-4度，天气呢不会像今天这么凉。那么未来几天北京天气的主要变化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晴天走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多云到阴的天气，第二个就是这个变化呢就是扩散条件下降了，之前这个蓝天或者是比较蓝的这个天呢就没有了，污染物呢是会逐渐的开始积累，外出呢要注意这个做好健康防护，第三个变化呢就是白天的气温都没有今天这么高了，预计未来几天这个最高气温是在25到27度之间。这个紫外线呢也没有今天这么强了，因为这个未来几天这个天空云量总体来说呢是还是比较多的，紫外线没有今天这么强，这是这个北京今天以及未来几天的这么一个趋势。就华北地区来说的话，这个还有京津冀这个范围内呢，就是除了内蒙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和河北南部的这个地区呢多一些云以外呢，别的和北京天气呢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那么这个就全国范围内来说的话，预计是今天是华南的中南部，贵州西部，四川盆地中部，这个西藏的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是广西中南部，广东的西南部，这些地方呢局部地区的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可能伴有这个雷暴大风啊，短时强降雨啊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个旅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警注意防范。刚才听你们说这个关于这个夏老师的一个攀登珠峰的这个活动来说的话，今天咱们预报的是这个 西藏的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降雨，其他地方呢是一个多云为主的天气。不过这个珠峰的四五千米以上啊，这个天气是这个瞬息万变的。这个夏老师他们现在目前是处在是C1 到 C2 营地之间，也就是海拔在四五千米以上了。 嗯， 这个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一个是小范围的天气，再一个是高山的上面那个咱们观测点儿比较少，这个预报的这个能力呢是有限的。那么这个登山的这个队员呢要注意观察云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哦， 这个云的这个漂移速度如果是非常快的话，那说明就是高空这个风很大。 嗯， 但就容易这个带来天气的变化。那就要注意提前防范这个大风或者是降雪对这个登山活动的影响了，是这么个情况。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专业的介绍啊，谢谢您。嗯， 好， 再见。 嗯，好，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已经排过了功德寺桥，还有呢，就是京新高速的出京方向上地桥路段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队尾已经排过了建亭桥，还有京新的进京上地桥到建亭桥也是车比较多的。再看城区方面吧，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在这一时段也在上升当中。环路方面，车流比较集中的依然是东西环路的南段，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北部环路的中段，东西双方向也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的路段。联络线方面呢，这个像东部的京通快速、建国路、广渠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还有南部的蔡湖英南路、南苑路，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还有辅石路、紫竹院路，北部的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另外呢，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区南北双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早安，我是夏明。 今天早上跟大家聊了一小时，说各位啊，沉迷有的就是以前有没有过沉迷于游戏的这种经历？ 嗯， 后来发现，大部分人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肯定都有， 对吧？ 肯定都有。 那戒掉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就是 电脑坏了啊，有的人是找到媳妇儿了啊。这像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叫全是方块，也是说了啊，后来媳妇儿太厉害了就戒了啊，等等的啊。那其实我觉得戒掉这些游戏还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呀？ 就是找到另外的兴趣，比如说你可以出去旅游， 哦， 看看大世界，对不对？ 哦，对，找一个没信号的地方。 哪儿没有信号？ 哪儿都没有，公海上就没有啊！ 哎， 打个电话可贵了。 你可别，人公海上现在海上人也有信号呢。 哦，也有了。 对，也有信号。 这么高科技呢？ 你不信，我们马上把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来来来，赶紧 让他给我们说一说另外一个可能会让你迷上的好玩的去处、啊。 那赶紧听听。 游轮，来，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欢迎诺维珍游轮北方区销售总监，王硕，王总你好。 大家早， 哎，欢迎王总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这个诺维珍邮轮北方区业务发展经理宋静，你好。 大家早上好。 哎，早上好。 欢迎两位老朋友啊、哎、这个今天继续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诺维珍喜悦号。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有很多听众朋友还在微信上留言，有很多问题啊都没来得及解答，所以今天咱们继续给大家说一说， 对， 好不好？ 培养一个新人，我是刚来的、 哎、 我都对咱们不太了解。 谁说的 啊？ 刚才这个夏明在那看你们的各种资料的时候在说，哎呦，哦，这个免税店有这么多平米，然后我再看看这个地方有多少家餐厅。 对船我很了解，但 是 他们家的船我没坐过呀。 你没坐过？ 没坐过呀。 你这个语气明显就让人 什么时候去啊？ 先给我们说一说吧，咱们的这个今年的天津港的航线部署跟线路特色啊，好不 好？ 好 呀， 嗯， 首先啊，又非常高兴，然后呢，在这边和大家相聚啊，尤其是今天早上一个小话题，我看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名字是叫JOY 啊、 oh,，Joy FM， 对对对， 这个完全是跟我们的船的英文名字完全相匹配的。 哎呦， 哦， 我们的船也叫 JOY Joy 喜悦号， 这叫缘分呢、啊。 对，这个绝对是上这台节目上，整个是一个完美的契合。 这样，你们船上有电台吗？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哎、 我们的船上还真的是有，我们船上通过这种海事卫星信号可以、 哦、 就是说有这种电台的直线转播，然后甚至在船上呢、 哦、 会有我们的一个公共的怎么讲呢，算 广播间， 然后呢、嗯、它会有每天录制出我们船上各个角落精彩纷呈的这些活动、 哦、 然后以一种重播的形式，然后以一种在线的形式吧，向大家去体验一下。 也就是说，真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船上，可能也会有就是工作人员会采集在这个船上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做成录音节目， 对， 每天做成广播的形式让大家 是由我们船上的娱乐总监、 哦、 然后来进行在各个角落、 嗯、 然后他会去捕捉到游客们去特别分享一个家庭的时光也好啊、 嗯、 分享一顿晚餐也好啊，或者看一个夕阳这种美的景色。 夏明、 嗯、 我们找到了免费上船的理由了。 我们当主持人 呢。对， 邀请 对对对，所以跟我们大家再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除了还有哪些特别好玩的地方啊。 首先是哈，今年呢我们强势回归，然后来到我们的天津码头。 嗯， 然后呢在去年第一年首先进入中国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啊，我们把今年的航线为天津为我们华北区的宾客呢做了一个更好的可以讲产品升级。首先是从产品的设计上，我们有4晚、5晚、6晚三种不同的航线、 嗯、 分布于从5月17号，其实马上了、 嗯、 还剩一周多、 嗯、十 天就要来了， 对对对， 对，这么时间，然后一直到我们的6月26号，大概是一个多月吧、 嗯、 这么一个时间的范围之内、 嗯、 然后呢有4晚、5晚、6晚，四晚的航线是集中在，如果说您的出游时间是比较相对的紧张，然后想借一个端午的假期、 嗯、 所以端午节的航线是四晚的，平日的航线一般来说从天津是5晚的。如果您是假期相对灵活，想错峰出游，去找一个怎么讲性价比最高、 嗯、 然后这样的深度的可以达到日本3个目的地的这样一个港口的话、 嗯、 你的航线可以是选择端午节之后的一个错峰出游、 嗯、 所以我们的产品设计也是从一个4晚、5晚、6晚去满足不同人群的一种设计， 很贴心。 对， 嗯，哎，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这次咱们的产品也进行了一些这个全方位的一些升级是吧，啊，产品服务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的， 啊、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方面。 嗯、 喜悦号现在推出了一个重磅的一个畅游海上的一个大礼包给到各位游客。 哦， 我来数一下啊。 嗯， 第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微信免费畅聊， 哎， 海上 有信号了吧？ 真有信号！天哪，厉害！哎，原来好贵的， 是的， 真的，你能那个好像一天得几十美金， 嗯， 对吧？ 对 对， 现在是免费哦。 对， 对 哦、 我们是免费，您在你可以跟您的家人或朋友可以在 有享受这么一个免费的微信畅聊、 哦、尤其是姑娘们需要把 对对对 随时把美景传给朋友们嘛， 对 不对？ 大家跟大家去分享自己在娱乐、船上的一些心得和一些美好的事情， 特别好，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有特色餐厅的买一送一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一个大礼包给到各位。 哦，这个是怎么个使用方法？就是是什么意思啊？买一赠一是 啊， 吃一份送一份。 比如说，您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船上，我们喜悦号是有28种的国际美食这样的选择的，在船上。 哦， 它是分收费餐厅和免费餐厅两大种。 嗯， 对，我们在收费餐厅基本上我们会有，比如说像我们的全球的，比如说像日本日料，比如像我们的意大利餐、 嗯、 像我们的法餐、 哦、 还有我们的亚式的美食、哦、都会有这样的选择、嗯、大概的价格你猜多少钱、 嗯、 一个人大概是在200块钱人民币左右、 哦、 这样的话您和您的同屋的，比如说您的夫人或者您的先生和孩子可以买一送一，享受到这样的优惠。 明白了， 对， 明白了，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可以男生比较喜欢的酒水的免费畅饮。 嗯，哎呀呀，下面一听也鼓掌的啊。 对，第四个就是说，如果是家庭出游的话、 嗯， 然后您的会有合影这样的一个选择，您可以试享受到5折这样的优惠。 哦， 这是第四项。第五项还有就是，如果是女生或者妈妈级的， 嗯、 愿意去买东西，免税购物这样的话，我们有8折这样的优惠。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免费购物。 免税这样、 嗯， 这是第五项。还有、 嗯， 如果您是现在提前30天早鸟预定的话，我们还会送您100美金这样的船上消费抵用券。 哦、 所以说我们是全线的这么一个产品的大礼包送给您， 帅，赶紧报去！ 这个大礼包怎么才能拿到？对， 您现在就拿起电话报名呀！ 哦，哎，不，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400-600-6780。 啊，400-600-6780。然后刚才这个宋静说的这些大礼包啊，您就可以拿到了， 对 吧？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咨询和去购买。 那我报哪趟行程？就是现在报的话都有是吧？不管是哪一趟行程， 您提前30天预定，都会享受最全面的这样的优惠的升级。 哦，400-600-6780啊！哎，其实刚才说到了吃，你们能不能跟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因为这个夏明，我们这夏明也是专门做吃喝的啊。这个在喜悦号上的这些美食都有哪些吸引人的特色？ 对吃比较挑 啊。 比如说我交了这钱了，没问题，你可以送大帅一份、 啊、 但是我看看这个好不好啊？ 哎，都有哪些餐厅、哪些口味啊？跟我们说一说啊。 在喜悦号上，可以说吃呢是我们一个独门法宝吧。 哦， 对，因为我们从国际的这个品牌的战略部署来说、 嗯、 吃是作为我们美食是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产品的服务构成部分。 嗯， 对，然后呢，所以来到喜悦号的时候，我们特意为就是咱们中国的宾客，然后为我们亚洲区整体的一个口味的打量呢， 嗯， 体现出了28种 嗯 色彩纷呈的这种就是美食盛宴，可以说 哦、 嗯。对，然后像我刚才同事宋静讲的呢，在船上的这种美食体验是可以分成2种就餐形式、 嗯、 然后一种是包含在基础船票之内的， 嗯， 也就是说是大家可以是免费的去我们的曼哈顿主题餐厅、 嗯、 然后去我们的月圆的这个自助餐厅， 嗯，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说以中式中餐的这种就是运品， 嗯， 然后我们一共有这个4家然后是免费的餐厅，然后供大家去全船的宾客去享受。 哦，哎，我打断一下，有位叫 Rainy 的朋友还正好就问到这个问题了啊！一看，他说这个，请问免费餐厅有几种？同一用餐时间能多选吗？ 啊，他问的是蛮专业的一个问题。其实呢， 嗯、 我们的诺维真游轮是首创叫怎么说呢？叫现代自由派游轮。 哦， 它的意义就是说是海上休闲时间。一般的传统邮轮公司，它会把海上就餐时间分成2个就餐阶段。 嗯， 我相信您以前是有过体验的， 是的， 可能是在他们的主题餐厅就餐时候，需要在晚上的5:30， 嗯， 然后是一个批次 分波走嘛， 对，分波走的， 嗯， 对。但是我们诺维真的理念是说，大家应该在畅游的时候呢，是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情， 嗯、 在您想就餐的时候， 在您想去跟家人想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自主的自由的选择度。 哎呦， 对，所以我们在全球是独家首创这种全球的打造出叫海上休闲自由派游轮，也就是说您在晚上就餐的时候是不用拘泥于哪一个批次，您可以在晚餐的时间去随心所欲的选择你的就餐的这个地点和您想要的这个位置，然后都是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去。 合着这就是说你只要肚子够大，你想啥时候吃是啥时候吃，你想吃几家 吃 几家， 几顿也都是可以的。 哦，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 对 对，所以不知道 Randy 你这次你听这个听懂了没有啊，这个是非常自由的一种这个饮食的方式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诺维珍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咱们先小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有什么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向我们的两位老总进行提问。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哎，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还有一位叫石头的朋友发来微信啊，他说他已经给父母报了5月17号的喜悦号的这个行程了，因为只有父母去又是第一次出国，他们完全不会使手机，不会外文，担心他们下船2天的用餐还有在船上会不会有人照顾啊，我说很担心啊。这个两位给解释给介绍一下他们这个担心是不是多余的。嗯， 这个担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条船上其实配备了大约有2000名左右这样的一个服务人员，所以基本上船员和我们客人的配比大概在1:2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是非常之高的。而且我们船上所有这些将近2000名这样的服务人员，有大概60%的这样船员是可以讲中文的。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我们的咨询可以用中文来交流，第二我们的菜单也都是中文的，所以如果是年龄大一点的叔叔阿姨上船，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语言交流的问题。 嗯，那他们比如说下船去活动的时候，咱们会有导游之类的吗？导游的服务吗？ 会的会的，这一部分呢是由他们报名的我们的合作旅行社来进行安排的。所以每一位合作旅行社都会给我们的宾客呢提供很好的这种就是岸上观光的一个行程服务的品质，然后也是由中文的服务。 哎，好，那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咨询一些具体的问题啊，咱们一起来解答一下吧。比如说 Sophia 陈就说了，说问一下基础船票 VIP 船票的老人小孩都怎么收费，老人65岁，孩子7岁。还有一位皇城里的四爷问，一家三口2大1小，小的7岁，怎么收费，需要准备什么啊，照顾老婆多年，照顾老婆的徐多年后呢也是问啊，资费暂时怎么样子的啊，大家可能就比较关心的啊。 收费情况呢会根据就是说您订的这个舱型，然后和根据不同航线的出游的情况，然后呢会有一些就是调整，所以就是具体的收费资讯是可以联系我们的各大合作旅行社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 400-600-6780， 400-600-6780。因为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船舱分好多种， 对 对，服务也分好多种，你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细致的去询问一下，然后呢最后算出一个价格来。 所以总体上去介绍一下呢，在我们的刚才有客人特意提到，就是说在这种 VIP 套房，这个呢是我们喜悦号给中国宾客带来的一个重磅大礼吧，可以说它是有一个叫喜悦的这个套房，和我们的这个 Haven套房一个特殊的专属区域，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酒店行政楼层，或者说的正形象，也是匹配我们喜悦号的海上头等舱的定位，就像您坐飞机的头等舱一样，所以如果您订到我们的喜悦套房或者是黑文套房这样级别的礼遇，您是可以从码头登轮，然后一直到优先上下船，直到船上所有刚才讲的这种 特色餐厅， 嗯， 去大剧院看秀，有我们的这个专属的 VIP 座位， 啊， 甚至您在导购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私人的导购，嗯，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好，哎，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么多的活动啊，服务，然后咱们六月份的航线上有哪些主题活动，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好不好？啊。六月份的航线， 那这个又厉害了 哦。 六月份的活动的话，我们是有三场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航次。 哦， 从六月六号开始，我们的应该是当红的艺人李易峰先生， 哦， 会携他的新的影片《动物世界》和主演周冬雨一起上船。 哦， 六月六号的航线， 六月六号的航线是吧？好，这个喜欢追星的啊，关注一下啊。还有吗？还有。 啊，在我们六月十一号的航次上有一个体育健美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航次。 嗯， 如果是喜欢健身，然后希望自己变得更，更身材更曼妙的这样的女生，然后可以来这样的航次。 啊，就是 十一号。 一趟游轮下来，还顺便给自己塑了个型啊！ 哎，单身男士们注意了， 六月十一号关注一下哦，哎，啊！ 还有我们的六月二十号，就刚才王硕先生介绍的我们的六晚的航次， 嗯， 上面是有我们的《风雷京剧团》上演的这样的一个京剧的主题航次。 嗯， 哦， 对，所有的京剧票友们可以上六月二十号的六晚的主题航次。 嗯，我们有还剩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秀清和 WYP 都问说，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可以上游轮吗？有什么样子的特殊要求啊？ 这个就是游轮出游的魅力。 嗯， 八十岁的老人是完全可以上游轮的。 嗯， 也跟正常的宾客是一样的。 哦，那他们，哎，他们特别问了一下，就是船上有医生吗？ 有的，船上我们是会有二十四小时的这种，就是说急护的医疗的服务。 嗯， 对， 好，那具体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看一下时间，确实是这个来不及了，我们可以改天再把两位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如果您现在就想要去报名，然后您可以拨打一下400-600-6780 400-600-6780，当然一些针对于您个人的一些具体情况，您都可以在这个电话当中来进行咨询，好吧？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来，谢谢。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遍，欢迎您继续收听。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在高瀛男友见家长，为防止爸妈原地爆炸，只好找妹妹胸平胡子重的给你冒名顶替。谎话连篇，环环相扣的开心麻花家庭无间道喜剧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质礼堂爆笑上演。登录官网立享买一赠一的优惠。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妈妈，上辅导课真的好累呀！ 妈妈在亲亲家教 APP 上请了好老师，以后你就可以在家学了。 亲亲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亲亲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 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哎，老